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嚟咧今晚嘅浩浩汤汤。咁啊，今晚嘅南美见闻录咧，就本来话应该开始讲阿根廷，其实上个礼拜都讲开始讲，即系讲下讲下，都系讲巴西为主吓。好啦，咁啊，阿根廷嘅大家睇下我哋，因为今日后面啊，好似黑掹掹咁样嘅嗰个背景吓。咁但系咧，见到咧亦都几对咧，嘅一个舞者吓，就喺度咧，其实跳紧舞，就呢啲系拉丁舞啦，但系亦都系最著名，即系无论系阿根廷、巴西都有嘅吓，即系智利，迟啲讲智利咧。都好流行嘅啊，即係南面比較多啲。頭先講過啦，即係巴西就森巴啦嚇。咁、但阿根廷、智利咧就好流行一隻舞，就係 Tango 啦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嗰個節奏弱摩係點咧，你聽下林子祥嗰首《活色生香》啊，就大概有個概念啦。嗰、那個節奏係點樣嘅嚇？咁、Tango 咧，我今次咧就即係個領隊就介紹我哋話，其中有一晚係冇乜節目，你哋可以自費。咁啊，自費咧就去食一個餐啊，一間即係都幾高級嘅一個餐廳。咁但係咧，佢就有表演啊，最頂級嘅 Tango 表演。咁卒之，我哋個團咧入面都有一部分人去咗啦。咁我就同埋我家姐同埋朋友，我哋六個人咧就卒之去咗。啊，唔係、啊，我嗰對朋友個老公冇去，個老婆去就五個人。咁五個人同埋其他團友咧就去坐到好前嘅啊，嗰、那個舞台唔係好大啫。咁啊，真係好精彩。咁我第一次咧咁近距離睇啲咁精彩嘅 Tango 咧，其實最覺得詫異嘅咧就係話佢哋跳得好唔在止啦嚇、而係個舞台其實唔係好大，但係佢同一時間咧可以有五隊嘅人跳，但係係佢話嗰個咁樣嘅動作咧係激烈到不得了，快速到不得了，但係唔會撞嘅，即係呢個梗係熟能生巧啦，大家行熟到咩地步啦？ 有冇關係嘅？即係佢五隊人跳啲舞 咧？冇嘅，個個動作都唔同。系啊，全部自由發揮嘅。當然佢哋已經熟到不得了，但我仲有一樣咧講上嚟，我大鄉里啦，可能大家識 Tango 嘅，我其實係有學過 Tango 嘅。我十年前咧，我係同朋友咧，即係個朋友拉我去咧，就係、是、叫跟師傅，但係其實我哋嗰啲好平嘅，即係唔係好高級嘅。 工聯會啊？ 唔係，又唔係工聯會，佢係私人嘅，其實有一對嘅，其實有一男一女係師傅。咁啊，其實你嗰啲我哋呢啲好草根咋 ，Thomas， 我哋係租啊嗰啲多用途政府嘅大樓，係啦，即係嗰啲咩綜合大樓咧，嗰啲跳舞房嚟去學嘅啫。咁一個禮拜只係學嗰兩個鐘啦，係嘛？咁我哋但其實基本上所有呢啲咁嘅交際舞啊、拉丁舞咧，我哋都學曬嘅。咁其中包括 Tango 咧、，Tango 好過癮嘅，真係我都好中意嘅。咁但係好快脆咧，你唔練就唔記得噶啦。但係咧，我哋學嗰陣時咧，就一定係冇嗰日嗰晚我哋去睇嘅其中一個動作。嗰、那個動作係咩呢？原來咧就係揈腿啊！嗱，當然咧，其實大家想睇 Tango 係點咧，好熱。而家因為有互聯網，有 YouTube。所以你想咧，你一上 YouTube， 你打 Tango T A N G O 咧，就睇到你唔睇，睇到你聽即係通宵都有得睇。咁但係咧，我咁親身睇咧，當然啲音樂又好勁啊，節奏啊，咁佢個搭嗰個都係地板啊咁啦。但係原來佢除咗嗰個平時我哋睇啲舞步之外咧，原來佢入面夾雜咗好多啦，係向後揈腿嗰下嘅。咁嗰個向後揈腿，男女都揈嘅。咁但係女嗰先得人驚啊嘛，男啊著皮鞋啦，普通唔係特別高啊，但係女嗰啲全部都係吉死人啲斗領踭嚟咁滯嘅。吓、啊，好高嘅高踭鞋嚟嘅，咁但系佢揈腿咧，嗱讲得呢度俗啲咧，我真系成日惊佢，哇！你咁揈法咪即系下下，你净睇到咧，讲得俗啊，就系、是、拆祠堂，你完全好替嗰个男士担心嘅，哇！喺你咁揈一揈一个，其实系争一寸或者吓、多少少嘅啫，就是、拆祠堂咯，但系当然系从来都唔会啦，因为佢练翻嚟噶嘛，但系好劲啊！即係佢向後揈腿嗰下咧，係我以前唔知道，原來 Tango 咁勁就向後揈腿啊！大家上 YouTube 睇下睇唔睇到啦。好啦，咁啊 Tango 啦講下，咁啊講翻阿根廷咧，上次都講咗咧有幾大特色，我係想同大家分享啦。咁就好啦，咁啊睇翻先嚇，真係逐樣咁啊足球唔使講啦嚇，即係就係講麥勒當拿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講佢有牛肉啦，但係就絕對失望啦，記唔記得啊？係啦，冇錯啦，係你可能上個禮拜冇嚟。巴西、阿根廷的牛肉，我對佢寄予厚望啊嘛，個厚字包埋佢嗰塊牛包厚。嗱點知食出嚟咧，即係佢全部都係燒嘅， 食和牛咯，想食。 切咁啊，即係唔係啦？咁我哋去嗰度梗係食地道噶嘛。咁但係咧，佢全部都係燒 barbecue。嗱 barbecue 都嚟咧，其實咧係即係 well done 咯。well done 就唔得 juicy 嘅，即係鞋嘅，同埋仲有一樣最致命就係鹹。 唔知点解巴西同阿根廷咧嗰啲肉咧都系咸嘅，唔啱我哋口味嘅。 系咪会唔会储藏好麻烦咧？ 我唔知点解嘅，真系吓咁，所以即系都话最好食嘅牛扒就系后嚟我哋坐嗰个游轮喺游轮嗰个咁样嘅 grill 嗰个扒房嗰度食嗰啲，唉咁嗰啲梗系嗰个美国佬嘅游轮嚟噶嘛，啲美国佬真系最识食啦，最靓牛扒都系嗰度食翻嚟嘅。咁当然有另外而家最出名啦，即系阿根廷梗系个教宗方济啦，吓就第一个来自拉丁美洲嘅教宗。天主教教宗吓，咁阿根廷人啊，梗系即系引以为傲。咁我哋去到一个旅游区咧，佢就摆咗好多啲名人嘅公仔喺度嘅。咁啊，就当然马勒多纳其中一个啦吓。咁多人一个就贝隆夫人啦吓。咁但系咧就教宗咧就系加上去嘅。即系我睇翻旧相咧，即系以前嗰个区咧，咦，原来嗰个骑楼嗰度冇呢个公仔嘅。而家个骑楼加咗个教宗同大家入插手，好过瘾啊！咁好多人都中意同啲教宗影相啦吓。咁啊，另外咧就嗱，贝隆夫人呢个咧就真系要讲讲啦。其实喺阿根廷咧，原来佢嗰个政治咧，亦都系自从二十世纪初咧，佢哋就有一个政党出咗嚟。佢叫做正义党嘅。亦都有时候嚟改个名叫做胜利阵线。Front of Victory。咁呢个咧，其实亦都系唔多唔少系根据嗰个玻利亚主义，都系走一个即系类似社会主义嘅道路嘅。咁當然佢係真係有轉折啦，但後嚟呢就去到1946年呢就出咗一個軍事強人。咁呢個軍事強人好叻嘅，後嚟就卒之係坐即係坐上咗總統嘅寶座啦。咁佢由1946呢就一路就去到1955年即係執政咗9年呢，佢就叫咩呢，就叫做Juan Perón。咁呢、這個Juan 咧 ，Juan 咧，真系我都即系个发音都要小心啊，因为佢系 Juan 嘅吓 ，Juan 咧，你又唔好读 John， 佢唔系 J 字音嘅，其实就系我哋嗰个剑侠唐王啊，嗰、那个唐王咧就 Don Juan 啊，佢话 Juan Perón 咧就 Peron 就叫做贝隆，因为我哋叫贝隆夫人，但系其实咧，即系我喺网上睇咧，原来好多都系用个裴字嘅，呢、這个裴字大家好少用嘅，系个姓嚟嘅，就系、是非嘅非，下面一个衣服嘅衣。叫培啊，培龙咁啊 ，Perón 咁呢个 Perón 咧，当时咧就 唔系小勇话培勇俊咪培咯， 系冇错啦，冇错，你而家咁就唔系啦，一讲而家啲韩剧就识啦，系嘛，咁但系呢个 Perón 咧，其实佢上任之后咧，其实佢推行嗰个政策咧，后嚟啲人直情俾个名佢叫做贝隆主义，我都用翻贝啦，因为我习惯用贝啊，叫做 Perónism。咁啊，贝隆主义咧，其实主要有三大支柱，一个咧就系社会公义。social justice， 一个咧就系经济自主 economic independence 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政治上嘅即系独立啊，同埋一个主权嘅叫做 political sovereignty 啊，即系话咧又系不偏不倚，即系当时又是佢都系冷战开始啦啊，咁就即系我又和尚又唔帮，师姑又唔帮，其实当时南斯拉夫嗰个敌托都系咁嘅，最后都走呢条道路噶吓，咁、但其实呢啲咁嘅道路咧就系、其实最难走噶啦。即系等于江湖上面两个大佬，系嘛？你诶唔系跟呢个就跟嗰个啦嘛？你而家话我两个都唔跟，其实系咪最死得惨咧？又好惨噶，好多呢啲即系佢叫做走第三条道路啊嘛。咁但系佢走第三条道得嚟咧，佢有一个特点嘅，其实佢又都好支持企业噶噃。佢只不过即系话咧，我哋对企业咧系要有好好嘅监管， 系 冇错啦。个监管系真系令到企业咧系为社会服务嘅。咁当然佢其中一个亦都系喺个税制嗰度啦。咁但系起码佢喺嗰个所谓即系我成日讲啦，公共财咧，或者我哋一般叫做社会福利啦，或者系对民生啦，即系尤其是对啲农民啦，或者对嗰啲低下阶层嘅工人咧，即系佢咧就提供咗好多嘅资助补贴。咁当然就好多民心啦。咁当然咧，亦都俾人就冠以一个名啦，叫做民粹主义啦 ，populism 啦。咁呢个民粹主义咧，其实咧，我成日觉得系即系有一种少少抹黑嘅味道嘅。虽然有时可能佢都有个道理，即系话有时你太过唔理个国家整体发展，你净系要讨好嗰啲普罗大众，即系我哋叫派糖。 精英主义对同埋民粹主义，你点睇？ 其实一个 balance 咯，好简单咯，一定系一个 balance 噶啦，系咪啊？其实讲真，你精英 好官 方咁系，其实精英系要为民粹服务噶、你讲系啦，你少数人都系要为多数人服务噶嘛，系嘛？咁、但系当然你亦都唔能够系多数人去欺压少数人，即系话如果我要。即系人民嘅暴政，我哋叫做吓、叫做 tyranny of the mass 啊，咁你系去泯灭咗啲精英阶层嘅，咁呢个梗唔得啦，你冇咗精英嘅社会唔会进步嘅，系嘛？但系如果你精英根本就系、哇，你全部将啲利益立晒嘅， 係嘛？其他啲人就俾啲麵包碎嘅，咁啊，梗係又唔得啦，係嘛？官逼民反啦，咁呢個唔係官腔啊，呢個係現實嚟嘅，一定要有個 balance 啊，啱嘛？咁所以咧，其實貝隆主義咧，當時就係甚得民心。實際上佢啱啱真正坐上總統前一年咧，佢就娶咗個老婆。咁呢個老婆咧就係叫做 Eva。其实个龟名唔记得咗，因为而家啲鬼佬好衰嘅，从来都唔理人哋个龟姓嘅，即系佢，所以咧个个人净系识佢叫做 Eva Peron 嘅啫，咁冇即系冇意思啦，即系嫁咗佢，即系正如我问你啦，戴卓尔夫人嗰个龟姓系咩啦？我相信真系你喺街度问一万个人都冇一个人识， 嫁咗就冇啦，女。 冇错，即系西方你话几封建咧？其实西方系极封建，系嘛？ 系， 我哋咩陈方安生都有个嗰、那个咩啊嘛，方字喺度啊嘛，系嘛？但系佢哋唔系嘅，佢一嫁咗咧就变咗陈安生嘅。即系鬼佬，咁啊叫 Eva Peron 啦。但呢个 Eva Peron 咧，其实佢真系好有魅力嘅，吓、啊，即系佢就出身贫寒啦。咁佢亦都其实乜都做过嘅。大家知道如果睇嗰套 musical 啊，就叫做 Evita。 系咪有好多鞋嗰、那个？ 唔系好多鞋嗰个咧，其实就系马可斯夫人咧，嗰、那个叫做系啦， 成千几 啦。系啦，嗰、那个马斯夫人。但系呢个 Eva Peron 咧，其实即系我上个礼拜我都问过阿 Jeffy 话有冇睇过 Evita， 佢未睇过。咁、我谂 Thomas 你都未睇过啦，头先睇你嘅反应。但系我极力推荐大家睇嘅。咁、其实佢以前系舞台剧啦，就做过好多次。佢嗰个作家即系嗰个 composer 就系鼎鼎大名嘅 Andrew Lloyd Webber。就係、是、寫 Phantom of the Opera 嗰、那個嚇、寫 Phantom 嘅，但係佢 Evita 咧其實仲早過 Phantom 嘅，佢呢套 musical 好出名嘅。咁但係咧，我第一次睇咧就係1981年喺倫敦睇嘅，嗰陣時係唔識欣賞，哇，差唔多睇到黑眼瞓。咁但係後嚟咧，佢係而家講到眨下眼十年前有多啦，就拍咗套電影啊嘛，就係、由麥當娜主演嘅，麥當娜就去扮呢個貝隆夫人啊嘛，咁樣咧就。拍得非常之好嘅，其實啲歌又好好聽，所以咧我極力鼓勵大家咧，同埋佢入面嗰對嗰個首主題曲係最出名，就係叫做《阿根廷不要為我哭泣》啊嘛。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係啦，就係呢首歌啊嘛，係嘛？咁、所以你唔睇戲都唔緊要，你上 YouTube 一打呢首歌，你就會聽到噶啦，喺 YouTube 可以聽到呢首歌噶啦。咁啊，貝隆夫人咧，當其時咧，佢亦都係幫佢個老公咧。當然就係做推行咗好多呢啲社會政策，咁、就好受到即係國家嘅人民嘅愛戴嘅，直情咧後嚟啲人就即係稱之為國母啊，直情當咗一個叫做國母，係人哋叫國父啦。但係佢就真係好可惜啊，紅顏薄命，因為佢就嗱1945年就嫁咗俾呢個老公啦，佢1952年即係短短七年咧，佢就子宮癌氣病逝，終年只係33歲， 好後生， 好後生嘅。咁但係咧而家咧。系成个阿根廷咧，其实都系对佢极其爱戴啦。咁、但系，所以我今次去旅行咧，咪讲翻啲见闻啦。咁咧就当然喺呢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咧，系喺市入面咧系有佢嘅像啦，吓、咁就亦都咧系有佢嘅一个墓，但系佢个墓咧原来系一个好大嘅坟墓，个坟墓好有趣嘅，即系啲人咧都好多都系有钱人啦，就起到咧真系哇五花八门，好靓嘅不同嘅風格都有嘅，咁但係原來佢嗰個墓咧就即係令到我哋都有啲即係幾失望或者咩啦，詫異啊！就原來佢係葬咗佢個家族，原來其實我就係出身貧寒咧，其實佢係好似好得意啊！我睇翻套戲，我因為睇得太耐唔記得啦，佢唔知係唔係嗰啲二奶嘅女定乜嘢，即係我冇地位喺屋企，咁好早離家出走啊停嘅。 一二啊！ 保護個廚裝，佢哋嘅湯包用料十足之餘，仲無添加。无防腐剂，而且冇唔天然嘅味精。 大粒嘅， 咪就系独子咯，佢一开二啊。 呢、 這 个 系啊。 哦，我明啦，独子。 真系一粒过噶。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适时，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成。